进门了。 叶修说着，指挥军莫笑第一个进了本，其他四人相继跟上。很久没有挑战过副本记录了，这种事儿唐柔是比较喜欢的，此时斗志高昂，不过却也知道挑战记录要注意每一个细节，这些叶修也都提前交代过。他们几个这几天天天下副本，其实打法早就练熟了，要记录早就可以出，只是为了把记录挂到星星的名下，这才一直留力。毕竟人都是这些人，真要之前就刷个记录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再破掉自己，这个可就连叶修也说不好了。超越自己本来就是最难做到的事。对于这支队伍创造出记录，叶修还是很有信心的。千晨和马后炮两人争论技能实力，可能比不了包子入侵，但包子入侵的小白属性着实是个定时炸弹，刷副本记录这种惊喜活真要带了包子入侵，叶修反而更加提心吊胆一些。包子入侵就算是已经练到很熟了，叶修也怕他一时这么兴起搞出点幺蛾子来。千晨和马后炮两个荣耀老手，叶修反倒放心得多。按照多日练习的打法，这次众人都是出了全力。叶修冲前，按一般队伍就是 MT 的位置，但是同队人都知道叶修这个 MT 不是正常的 MT。正常的 MT 那是靠着制造仇恨的很多技能来拉稳仇恨，而后需要队中的输出职业们小心控制，不要超过，不要打错怪。但叶修的 MT 完全就是用更强的输出来抢仇恨，其他人几乎不需要控制，可以说叶修一个人承担了副本中的绝大多数难度，让其他人所需要注意和承担的事情降低了不少。这样的打法，千晨和马后炮这样的老手真的都很不好意思犯错误，因为他们要做的实在是太简单了。两个战斗法师，两个枪炮师，全都是无保留强攻型的职业。在叶修为主，苏沐橙为辅的控场牵制下，同等级的副本却是以碾压的形式高速通过着。千晨和马后炮虽然已经跟着一次下过多次，但也是此时才见到两位职业大神是怎么使出真功夫的。 好厉害啊！ 两人异口同声地称赞着，当然目标是不一样的。千晨是叶修的粉，马后炮是苏沐橙的粉。不过这影响不到二人的关系，因为谁都知道叶修和苏沐橙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的粉丝如果不能和平共处，那岂不是在折偶像的面子。两人满怀激动地战斗着，一路推倒小怪，转眼到了 BOSS， 二人也是未见任何慌张，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他们几乎完全感受不到这副本的难度，只是看好技能冷却和法力消耗，用最有效率的输出方式去战斗罢了。一号 BOSS 很快被推倒，一边陈果看了一眼时间，眉飞色舞，只是找不到人去分享。叶修和唐柔都在副本里认真，陈果可不想去打搅。随后一路又是一帆风顺，二号 BOSS 被推得比一号还快。陈果再看时间，忍不住自己跑去开了瓶饮料庆祝了一下。千波湖副本最后一段是水战，这又是叶修信心的来源之一。水战众玩家 PVE 不至于像 PVP 那么尴尬，但无论如何叶修和苏沐橙在这方面将更具优势，而其他人副本里这部分怎么打也早已经摸熟。推进推进，不断的推进， 陈国已经不看战局，只是一口饮料一眼时间，越看越是兴奋。40级的副本是三个小 boss， 一个最终 boss， 二号之后一路杀过再对三号，打法虽有不同，但形式却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磕绊，三号 boss 倒下。 最后了啊，大家不要松懈。 整个副本一直到了最终 boss， 作为指挥的叶修才说出了第一句话。全队的配合实在是太无懈可击了，全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是， 所有人应了声。 加油！ 大家也是听到了幕后老板的声音。 上， 叶修说了一声，依旧是老套路，苏慕城的风书烟幕开怪，而叶修的君莫笑迅速上去接手。炮火战矛，由于职业单挑，看到的技能效果当然重复率也是很高，论绚丽是有点比不了多种职业一起爆发，不过效率上可是一点也不输。最终 boss 的血条不是在下降，完全是在被收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往下滑落着。 倒了，倒了，倒了！ 陈国不敢出声，两只手攥着手机，心里不住地念叨着。 倒了！ 终于，他可以不用再克制，可以毫无保留地喊出这句话了。千波湖副本的最终 boss 顺利倒下。系统公告当时也在此时发出，恭喜星星公会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韩烟柔、千城、马后炮打破副本千波湖通关记录，成绩30分25秒死因。久未见的字眼儿，这一刻唐柔也是很满足地笑了出来。倒是陈果在此时稍微有点遗憾，看到叶修，唐柔望了过来，开口道： 星星公会不是很好听啊，我们应该也叫个星星阁什么的。 就在所有人都为破纪录感觉到兴奋的时候，这幕后大老板却突然吐槽起了公会的名字，这是连身经百战的叶修都始料未及的事情。陈果的声音当然又一次很清晰地从叶修的耳麦直接传进了游戏，听得一队人突然都是鸦雀无声起来。短暂的发呆后，先说话的到底还是见多识广的叶修，就着公会名的吐槽把话题也是直接下来。 现在就这样吧，到了神之领域咱们可以重启，毕竟最后还是以那边为主的。 嗯，有道理。 陈国点了点头，末了却又是想起什么似的。 那么在其他区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建立公会了？ 叶修汗了一把。 哎，还早还早。 哦， 陈国应了声，终于不再多说什么了。只不过这突然的吐槽把大家对副本记录被打破的兴奋算是给掐了一下，这再回过头来继续去兴奋好像显得有点傻瓜。最后还是叶修有大将之风，重新面对四人后很平静地说了句： 继续副本吧。 刷新记录只用了一次，正常练级来说还有两次副本机会没用，当然是要继续用掉，很合乎常理的选择，其他四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在工会其他人还在为工会创造记录欢呼的时候，五位主角却已经回到了平凡的练级当中。其实他们的兴奋也不是冷却的那么快，只是面对一个古怪的突然打断，一时不知如何继续了而已。像千城和马后炮在开始二次副本后，却还是忍不住时不时就要翻出副本记录的榜单，欣赏着千波湖副本记录榜首上他们的名字以及30分25秒41这个成绩，而后嘿嘿地傻笑着。很快 注意力不够集中的二人相继没有跟上队伍的节奏，算是发生了失误。二次副本显然是冲击记录无望，两人都是连忙道歉，叶修也是不以为然，让二人放宽心了。目前的这个记录已经足够强大，30分25秒41，领先第二个记录足足有4分钟，这一切可以说是都是因为叶修和苏慕成联手制造的强大控场缔造出的结果。而他二人的配合，即使放在顶尖的职业联盟中，都几乎是无法被超越的。就是那句话，副本难度越高，叶修队伍的优势就越大，因为他们这两个职业级的实力。对于记录，叶修已经很满意的。此时一直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的，就是各大工会的反应。整个世界实在是太平静了，平静的完全不符合荣耀这个游戏的常规。就在刚刚出副本的那一会儿，叶修又是认真留意了一下周边，发现依然是没有任何动静。这些个工会难道是真的这么乖巧地放弃和他们的竞争了？叶修有些不信，但事实却好像就是这么个样子。以叶修的经验来看，这肯定有阴谋。各大工会此时按兵不动，那说明他们是胸有成竹，有什么很有把握的后招在等着他们。会是什么呢？叶修一边自己想着，一边也是发起了消息。首先当然是联系了一下在他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兰西阁方面的时区会长蓝河。 怎么样，厉害吧？ 叶修如此开场白。 什么？ 蓝河如此回复。 记录啊，新记录，没看到吗？ 哦，看到了，不过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蓝河当然知道叶修指的是什么，只是这样直来直去的询问让他倍感无语，只好以省略号作答。 喂，有空上角色号回来转转，工会好多人都很想念你，经常打听你的消息，你看要直接告诉他们角色就是蓝河，让他们直接来看望蓝河又不太好，毕竟你是卧底嘛。 蓝河又是咽了口气，真是好诡异啊，这样替卧底着想的被卧底的一方老大，真是好诡异呀。蓝河找不出特别的词儿来形容此时的感觉了。 那先这样吧，千波湖这边大家都快出了，是不是在下一个练级区有什么布置？说实话我挺期待的。 也就最后一句带了一个象征的期望的表情。蓝河看得心下都是遗憾，他们已经不知多少次有过布置了，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让叶修占足了便宜然后扬长而去。从这个角度来说，叶修真的是相当有理由期待他们的布置。 看来这一次可能会让你失望了呢。 蓝河如此回复了一下。收到这回复的叶修心下一怔，这话的意思，难道这次各大工会真的是一点动静都不会有了？千波湖这边彻底放弃倒也罢了，毕竟水战中实力的差距太过明显，让众工会确实无计可施。但44级到46级却又是重返陆地，各大工会没理由真的变得这么乖巧啊。叶修一时间弄不明白，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在创造出千波湖副本记录2天后，他们这支创造记录人马也是相继升到了44级，可以开始新副本记录的挑战。而其他工会拥有的一线角色当然也是早一步都离开了千波湖，只不过千波湖一役 死亡让这些原本经验相差不大的角色出现了参差。本来各工会都是很同步的练级速率，现在都是乱得一团糟糕。只不过虽然有了先后，但等叶修他们都冲到这边来时，他们这些工会的角色却都已经齐聚了。这晚凌晨一过，就是以新的副本为主了。这一次叶修当然没再去做什么副本攻略的生意，由他自己参与竞争，副本攻略已经不再是记录的保障，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来购买？副本攻略已经沦为媚光同学继续保持他的钻研水平的练习题了。 大家都多当心。 凌晨快到，叶修提前就集结起了小队，一边提醒几人，一边一起朝着新的练习区、新的副本进发了。由于等级差距的悬殊，新练级区依然只是他们这99个角色的天下，只是这里不再有水战的绝对优势，对方如果真的集全力和他们五人来硬的话，却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叶修清楚这一点，所以从一到了这个等级开始，走在游戏中的任何地方都得很谨慎。结果44级到46级的练级区幽暗森林，如其名一样幽暗平静，除了潜藏其中的练级小怪，叶修没有看到任何来自玩家的威胁。越是这样，叶修的神情就越是凝重起来，一边的陈果也是看得叶修神色严肃，忍不住问道： 怎么样啊？ 没怎么样，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觉得奇怪。 嗯，都怕了吧？ 怕归怕，但对于俱乐部工会的竞争上来说，怕也要上，怕也得想办法。就好比职业联赛里强弱两队相遇一样，弱队你总也不能直接弃权不打呀，依然得想办法争取胜利，不是？ 但这里不是有规定的赛场啊，这里只是网游。 网游？ 月修念叨着这两个字，而他的角色却已经带着其他四人来到了幽暗森林的副本入口。 怎么样？ 其他四人都在等叶修示下。 下本吧。 叶修没办法，没事发生，那只能按正常的思路走下去了。44到46级幽暗森林副本，虽然叶修不再做副本攻略的生意，但自家还要挑战记录，所以怎么打事先也是早做了功课。此次队伍出进不像已经磨合完毕了那么轻松，从头到尾怎么打怎么杀怎么站位怎么配合，事无巨细都是从头到尾交代了一番。头一天没出什么成绩，叶修的打法大家记了头忘了尾的，时不时漏掉某个细节什么的，一天三次真的有些不够用。同样的，其他工会队伍也是暂没有出现成绩，幽暗森林的副本记录暂时还是保留在系统的手里，只是由霸气雄图的队伍拿下了这副本首杀而已。